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青年相声演员李伟健生于1969年，他师承我国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一直和相声演员武斌合作。别看他们都很年轻，但合作了已经有20多年了。他们的表演自然流畅，台风清新雅致，是相声界一对黄金搭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洪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李伟健武斌合作的相声咨询热线。自2000年以来，李伟健和武斌合作表演的相声《娘家人》《吊个较劲儿》《趣味解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全国相声大赛中频频获奖，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特别是他们表演的相声《咨询热线》荣获2004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一等奖，并参加了中央电视台2005年的春节联合晚会，取得了巨大成功。下边啊，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咨询热线》吧。 大家伙都喜欢听相声， 是 因为相声能给您带来欢乐， 哎， 很高兴， 很放松， 听完之后有一种幸福感。 没错。 哎，谈到这个幸福，我想问问你， 你问我什么呀？ 你说说 啊， 你认为什么事儿是最幸福的？ 什么事儿最幸福？ 对， 数钱呢。都有共鸣。 数钱， 这多美啊！ 走到哪儿都数钱。 对， 比如说你从公共汽车上下来， 哎， 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人越少越好。 把钱包掏出来， 嗯， 唰啦， 哎， 把钱一蹬，啪， 好好数数， 啪啪啪啪啪啪啪， 哎， 数完之后， 嗯， 把钱一揣， 嗯， 钱包一扔，你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我贼呀！ 你还觉得幸福吗？ 幸福，逮着我就该服刑去了啊！ 你不是说数钱最幸福吗？ 我数自己的钱，也不数别人的钱。 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 那你认为什么事最幸福？ 我认为健康是人最幸福的。 哦，健康。 哎，这个健康又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两个方面。 达到心理健康可不容易。 是吗？ 你要做到不生气、不赌气、不怄气，保持良好的心态 啊，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 这有什么难的？ 这不是前两天我让一件事儿给气着了。 哟，什么事儿把你给气着了？ 由于我经常写作呀， 啊， 这个颈椎老疼。 哦，职业病。 我想找个专家问问， 解决一下。 去医院太麻烦。 那怎么办呢？ 我就打了一个咨询热线。 哎，这倒是方便。 方便。 嗯， 我跟这总机耽误了有俩多钟头，愣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你也够笨的。就这点事儿还用俩小时啊？ 啊， 10分钟我就能把它搞定了。 吹牛， 咱们可以试试啊。 来了， 不是打电话吗？这有什么呀？ 听踏听他的铃踏铃听踏那个铃踏铃听踏， 这怎么回事啊？ 电话通了。 哦，这是那等候音呢、哎、我还以为唱快板的来了呢。 你好 啊， 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说的真清楚，拨零。 你好，英语服务请按一，日语服务请按二，葡萄牙语请按三，印第安语请按四，土著语请按五，鸟语请按六。 鸟语？ 波斯语请按七。 哎，我说中国话。 华语服务请按八。 啊，你说八不就完了吗？按八。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嗯。 办公室请按一、 哎、 人才中心请按二，劳资处请按三，行政处请按四，挂号处请按五，存车处请按六。 存车处？ 存车处请按六，存车处请按六，存车处请按六。 不是，怎么就说这一句啊？ 对不起、 啊、 电脑出现故障，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嘿，好嘛，还得返回去，好好返回去，返回去。 听他，听他的。 这唱快板的还没走呢啊。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甭查号了，我直接摁八。 你好，这里是华语服务。 我还摁八。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我接着摁八。 你好，这里是太平间。 哎啊，怎么出来太平间了？ 本咨询热线与太平间保持长期合作。 是啊。 瞻仰仪容请摁一。 嗯。 订购寿衣请摁二。 对。 领取遗体请问三。 哎，我不要太平间。 谁让你乱摁？ 哎，我找专家。 专家咨询请摁九。 哦，赶紧摁九。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真不容易啊。 亲爱的朋友， 哎， 你曾为身体胖而苦恼过吗？你曾为缺少骄人的身材而担忧过吗？ 啊， 我们独家研制开发生产的一喝就瘦减肥茶将给您带来福音。 这电话里还有广告呢。嘿， 本产品采用巴豆、大黄、蓖麻油等珍贵药材精制而成， 全是泻肚的。 服后效果明显，无毒无副作用。 啊， 下面请听李小姐的服后感受。 我来个李小姐。 嗨，大家好、 啊。 也许大家不相信耶。 怎么了？ 我原来的身材真的好胖耶。 有多胖啊？ 那时我的三围一度达到了120、130、120。 这哪水缸啊？这是。 我真的好苦恼哎、 哦、 后来经人介绍、 啊、 我服用了一喝就瘦减肥茶。哇塞， 什么意思呢？ 奇迹真的出现了耶。 什么奇迹啊？ 一个月内我的三围就减到了38、38、38、38、 啊、 现在所有的朋友都亲切地称我为三八婆。 嗨，你是够三八的。 我真的好好感激一喝就瘦减肥茶耶、 啊、 现在我好好快活耶，我好好开心耶，我好好幸福耶。 你好好讨厌耶。这广告怎么没完了？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啊。 男性患者请按一、 哦、 女性患者请按二、 嗯、 中性患者请按三。 还有中性患者？ 人工服务请按四。 来人工的吧，按四。 你好，现在线路忙，请稍后。 哦，还得等会儿。 没没，你做转头、哦、 怎么意思？这是？ 这是待机时放的歌曲。 哦，你吓我一跳。 嗯嗯哎，前生荡悠悠。 哪有功夫听歌啊？嗯，试试。 抱一抱了，我就抱一抱啊，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这儿也待机呢，摁三。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我摁四。 傻妹妹，傻妹妹。 我怎么全是妹妹啊？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嗯， 为何妹？ 哎，怎么没声了？ 对不起，待机时间过长，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我又白费劲了，今儿我就不信了。今儿来， 听他， 你把唱快板的轰走行不行？嘿，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 华语服务我摁八。 你好， 普通话我摁八。 你好， 专家咨询我摁九。 你好， 人工服务我摁四。 你好，54188为您服务。 这什么缺德号啊？这是，好容易有人接了，我还矬一半啊。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我找专家。 找什么？ 找专家。 你大点声啊。 我这声不小了。我找专家。 你嚷什么呀？ 又嫌我声大了。 你找哪位专家呀？ 我哪知道啊，你们这都有谁呀？ 我们这儿赵钱孙李四位教授。 哦，那我找赵教授。 赵教授出诊了。 那我找钱教授。 钱教授出差了。 那我找孙教授。 孙教授出国了。 那我找李教授。 李教授出殡了。 哎，出殡了 啊！他四姨夫死，他出殡去了。 这好嘛，一人没有。嘿，我说你们这什么服务啊？ 你要是对我们的服务满意，请恩一。 嗯。 送锦旗，请恩二。口头表扬，请恩三。 我还表扬你们？我打算投诉你们。 投诉电话，请您拨3.14159265359793265。 这号我记不住，这号。我明白了。这么半天啊，你一点正格的没有。我知道你呀，就是想拖延我通话的时间，浪费我的钱财。我告诉你啊，今天你给我找了一专家，咱俩什么事没有。你要找不来专家，我让消费者协会我告你们去，我告你们欺诈行为。 哎呦，您怎么急了？ 赶紧给我找人去。 那么这就一实习专家，您看行吗？ 你甭管是实习见习，把他给我叫来。 等着我给您叫去啊。 快去吧。讨厌劲儿的，我跟您说啊，这软的就怕硬的，硬的就怕横的，人就得有点脾气。那狗急了还咬人的，您说是不是？ 哪只狗要咬人呢？ 是我。哦，嗨嗨，拿这茬干嘛？ 咬了可要打预防针的吗？ 啊， 狂犬病的潜伏期是很长的了，最长可以到20年吗？ 怎么穿那儿去了？ 你不是说有一只疯狗要咬人吗？ 哎，不是不是，是我咨询点事儿。 哦，是你？ 对对对， 不是狗。 别提那狗行吗你？ 你咨询什么？ 我呀，颈椎不好，你看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吗？ 这很简单吗？ 怎么回事？ 你坐的时间太长了吗？ 嘿，不愧是专家，一语道破天机呀。 你那个凳子很硬吗？ 哎， 你那个部位老跟那个凳子摩擦，它怎么能会不疼吗？ 专家，你等会儿，专家，我问的可是颈椎，不是尾椎啊。 我这到底是哪里啊？ 颈椎啊。 颈椎？ 对，颈椎。 颈椎是哪个部位？ 您不知道啊？ 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吗？ 啊， 我不知道能在这里接电话吗？ 啊，那您给我解释解释吧。 是你不懂，我给你讲嘛。 好，您说。 颈椎？ 对对对， 颈是颈，椎是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这还有什么区别吗？ 啊，当然了吗？ 啊， 颈俗称叫脖子。脖子是生活的语言吗？ 啊， 比方说你去菜市场，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鸡脖子，人家就给你拿鸡脖子。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鸡颈，人家就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了吗？ 我还没听说过买鸡颈呢。 提到这个鸡，我要着重的说一点。 这您说什么呀？ 今年杀了很多的鸡，为什么呢？ 禽流感呢？ 啊，不，那是因为今年是猴年。 不，这有什么关系啊？ 杀鸡给猴看吗？ 给猴看。 所以你要看一看吗？ 我看什么呀？我， 你看病吗？你看什么？ 不是，您说这些跟我这没关系啊。 是你别着急，我刚给你讲完镜，下面讲椎吗？ 椎又怎么回事啊？ 椎就是你脖子里面的那根腔骨。 鸡说完了，猪又该出来了啊！ 腔骨是生活的语言吗？ 啊， 比方说你去菜市场， 我怎么又去菜市场啊？ 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猪腔骨，人家就给你拿猪腔骨。 对， 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猪椎，人家就搞不懂是哪个部位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是。 所以说这个菜市场， 我说专家，专家，麻烦您出来一下吧啊！这么会儿功夫，您都进去两回菜市场了。您说了半天又是狗啊又是猪又是鸡的，您八成是兽医吧？ 对呀。 什么 什么什么？我是通过这个动物来给你举例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也是动物吗？ 嗯， 不，你是高级动物吗？ 没您这么说话的啊。 通过这动物来给你讲颈椎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让你明白 啊， 颈是颈，椎是椎，你不要把颈当成了椎，把椎当成了颈。 啊啊啊， 应该是颈中有椎，椎中有颈。 啊，这我明白了。 但是颈不能代表椎，椎也不能代表颈。 啊，是是是， 颈就是颈，椎就是椎。 不是， 你要没闹懂什么是颈，什么是椎，也就没分清哪个是椎，哪个是颈。 啊， 所以说颈颈椎椎，椎椎颈颈，这个颈椎你明白了吧？ 专家，您今天是不是猪腔骨吃多了呢？啊，您绕您大圈对我这有什么帮助啊？ 你这个病就是四个字嘛。 哪四个字？ 骨质增生嘛。 这还贴点谱， 所以才造成这个肩臂胸前区疼痛的吗？ 是这症状。 当然了，你这个人舍不得花钱 啊， 这个病拖下去是有后遗症的。 是吗？ 到时候就手脚麻木，肌肉萎缩，四肢瘫痪吗？ 哎呀， 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36岁。 快了吗？ 快什么呀？ 快瘫痪了吗？ 啊，这就瘫了。 你瘫痪以后，你妻子带走你的小孩，你们就妻离子散了。 嘿，好嘛，我打一电话，我们家破人亡了。嘿，我那专家，你看我现在吃点什么药啊？ 你舍不得花钱，你吃什么药？ 要不做个牵引怎么样？ 你不要费那个力气， 我针灸治疗一下。 你不要考虑针灸了。 那我考虑什么呀？ 你先考虑一下，你这月工资够不够交电话费的吗？ 还是蒙钱呢？ 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中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啼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打电话是一段惹人发笑、发人深省的相声。他讽刺批评了一个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缺乏公共道德的年轻人，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小事，结果被这个人东拉西扯说了2个多小时，既误了自己的事儿，又耽误了别人的时间。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下面啊，咱们就来欣赏由马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电话》。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做了删节，请听众朋友谅解。 电话人人都会打， 可不是吗？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是喽，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哎，很方便。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啊， 要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尽量的节约时间。 对， 是吧？ 哎， 你别打起来没完。 是啊，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哎，个别人 哦，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啊，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且说呢， 真有这样的人。 是啊，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哦，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打什么公用电话？ 就是啊。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什么事啊？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就这事啊？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那可不是吗？ 拿起电话来， 嗯， 拨通了号。 嗯，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对，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就是我呀。 哎呦，郭老啊。 哦， 我是马季 啊。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是啊，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好嘞， 就这样啊。 哎哎哎， 不见不散了啊。 哦哦哦， 回见回见。 好，回见。 完了， 这也就有半分钟 啊。就是啊。 嗯，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哦， 他没这么打。 是啊， 我给他算了算 啊， 连来带去他打了2个多小时。 就这点事打2个多小时。 就是啊。 好嘛， 我给你学学啊。 怎么打的？ 拿起电话来。 嗯，这是干什么呢？ 说拨号呢吗？ 拨号的。 嗯，喂喂。 嗯， 喂， 又重新拨一回。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这 喂。 嗯， 哎呀，通了。 嗯，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你瞧这俩号码啊。 喂， 嗯，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嗯， 哎呀，嗯，不是老胡， 我没听出来。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嗨，嗯，不是老刘， 还不对呀。 哦，你是耗子。 耗子？ 那人外号叫耗子。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耗子，有意思哎。 嗯， 四害之一啊。我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逗着玩儿。 啊？ 我是谁？ 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那他哪知道啊？ 不知道你猜猜。 猜。 猜不着？使劲猜。 使劲猜。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你告诉人家吧。 我姓骆，我叫啰嗦。 你是够啰嗦的。 哎，对对对，是我。 嗯。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啊。 哦。 嗯，喂，她是女的。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了一会儿。好。当啷当啷 当啷当滴当当滴。要唱。嗯，瞧什么？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等着打电话的。 那可不是吗？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你让人那边打去，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啊。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那甭提这名了。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哎，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净是废话。 讨论吗？也不讨论， 人家没事嘛。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嗯，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十排三号五号，咱俩挨着。 对。 嗯，票价八毛一张的。 哦， 我买两张花一块六，是一块六，我给他五块，找我三块四。 他这报账呢。 啊？什么戏啊？你猜猜。 怎么又让人猜呀、啊？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对了。 哦，对。 不对，你乐什么呀？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你告诉人家吧。 歌剧。哎。 什么戏？ 刘三姐。 好，刘三姐。 没看过，那看看吧，好极了。 嗯，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干什么？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学一学。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行了，你来吧。 唱山歌啊。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呀、啊，不怕探险弯又多，路弯又多。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那都看得见呢。 哎呦，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嗨，白吃事了。 还没吃饭呢。 嗯。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嗯，准备了。 我买十二块饼干，我吃四块，给你留八块。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了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嗯。 嗯，花一毛钱坐三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净是废话。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嗯。 从西边数第三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嗯。 好不好？七点一刻开演，嗯，我七点等你，七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嗯、 七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什么，你别来了啊， 怎么别来了？ 现在都八点半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电话》，这段相声啊，采用夸张的手法，对那些时间观念不强、说话啰里啰嗦、废话连篇、缺乏公共道德的人给予了辛辣绝妙的讽刺。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最后呢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刀郎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美丽的